召唤，哪怕只有痛苦作伴，也要勇往直前。 沙漠开出花一朵。 可会是让你更美。爱是你命中的精灵，照你梦里面的路上前进。你来自不同的世界，说出你的苦，你有你的天空。中我们一起排队，没人未来自由发挥，心里藏着一个我的所以珍贵。爱是你命中的精灵，照你梦里面的路上前进。你来自不同的世界，说出你的苦，没有你

伤进心，得了不快乐的病，容易被吵醒，梦才刚有休息，无论总是被提醒，现实世界是多么无声，是看不见的空气，每秒都呼吸，一不小心就被忘记，无声是挡不住的动力，教我学会如何不放弃。 Would you be there to always hold me down?

Thank you. 去幻想，像我内心躲避惯的渴望，仿佛能看见明日两串脚印的走廊，有时候竟被你调味的像。